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28集《鸿门宴之妖》。这话一出去，自然也传到了司藤的耳中。第二日在青城后山望月台山石上，有人发现司藤的石刻流书，云养育之恩无以回报，战战兢兢留此有用之身，百年后为恩公清坟上草，礼木前香，再拜叩首，妖不轻诺，事出如山。大家都看得明白，这意思就是说，你秋山休想杀了我，我怎么样都活得比你长，来日还要给你上坟呢。青城掌教派了许多人，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那行字给凿了。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司藤的任何消息了。秋山道长也离开了青城，一路寻索此妖踪迹。不久之后听说麻姑洞主沈翠桥伤重不治，死时还不到30岁。 一直到1946年，那些年发生的事儿太多了，国变家变，连世界都变了个个儿，大家都快忘记这件事儿了。有一天秋山道长忽然登门拜访我的母亲黄玉，说是发现了司藤的踪迹。 和黄老太太通过电话之后，大家的想法几乎是同时发生了变化。时代不同，没有过去那种妖和人势不两立的清算理念，即便被下了毒，同情司藤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。大家都在讨论说，司藤也不是那么可恨嘛，人之初的生存状况最能折射其后来的世界观和为人处事。司藤的性格速成期被秋山影响太大了，爱情的介入又起到了反作用，这种人理应成为反人类反社会的混世魔头，而现在他居然还能条分缕析，斯文礼貌地跟你说话，简直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呀。不过与之相反，严福瑞的处境就非常的尴尬了，人人看严福瑞都是一脸的嫌弃，像是在看秋山的影子。严福瑞委屈得很，虽然内心里他也觉得自己师父做的确实不对，但自己毕竟是秋山的徒弟呀，总不能像其他人一样骂骂咧咧吧。处境同样尴尬的还有沈银灯，解藤沙时他交了白卷，其他人嘴上不说，可是心里都记着呢。大家私下里都纷纷议论说，怪不得现在的麻姑洞中看不中用，原来是太师父死得早啊，后人压根儿就没得到真传，不会也不丢人呢、可是你别不懂装懂嘛。沈银灯心高气傲，哪里受得了这个气呀、当晚就收拾行李离开了。苍红观主得到消息赶过来的时候，沈银灯已经是人去屋空，拨手机关机，俨然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。苍红观主跌足长叹，这不胡闹吗？沈小姐身上还中着毒呢，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这可怎么得了啊。司藤的鸿门宴定在了青城山附近的一个高档会所里，届时所有人会在一个延伸出湖面的玻璃露台用餐，凭栏就可临水，对面是寂寂青山。据说到时候还会安排一两个蓝印花布衣裳的姑娘打油纸伞，坐着扁舟在远处的湖面飘然而过。如果当天下雨，那就是斜风细雨不须归，如果出太阳，那就是水光潋滟晴方好。会所的老板娘极力地向秦放推荐着。 八 吃得很嘛，在我们这儿吃饭，吃的都不是饭，是精神享受。 那些道长估计都会精神紧张，来点精神享受调剂一下也好。严福瑞收到秦放的通知电话，小跑着去到各位道长房里报信，似乎这样积极的跑前跑后，能够稍稍的弥补一下师父秋山道长的过失。走山间小道抄近路的时候，忽然有人在背后喊住他：“ 严道长。” 居然是沈银灯。严福瑞惊讶极了，问他：“ 沈小姐，你不是走了吗？” 沈银灯沉着一张脸，也不答话，只问他：“ 那顿饭什么时候定在哪儿？” 严福瑞赶紧把要聚餐的消息告诉了沈银灯，又劝他说：“苍红观主说要包个车一块走，大家伙在一块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”沈银灯不说好，也不说不好，皱着眉头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严福瑞只好讷讷地等着，无意中看到了沈银灯身上的装饰，心说：“怪不得沈银灯的名字里有个银字啊，这沈小姐可真是喜欢戴银首饰啊。”沈银灯耳朵上挂的是金钟花掐丝灯笼坠，脖子上一个吉祥银环，吊坠是片银叶子，叶边上颤巍巍悬了个七星瓢虫，腕上是凤凰翎羽的细骨串镯。再一想到为王乾坤解藤纱时，他祭出的法器就是一盏老银花之灯。 我问你，你之前说司藤身边有个男人叫秦放，那个人也是妖怪？ 他不是。 严福瑞摇头。 他就是个普通人，人挺好的，挺照顾咱们瓦房。我之前还猜呢，说不准啊是被逼的帮这帮妖怪跑腿。 哦，司藤信任他？ 严福瑞皱着眉头说：“ 挺信的吧，走哪儿都带着他。” 沈银灯不信。 司藤可不像是会信任人的妖怪，这个秦放就没有点特别的地方，随便一个阿猫阿狗就成他心腹了，谁信呢？ 特别的地方？ 严福瑞苦思冥想，秦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心善，老百姓都心善呢。有钱，有钱也不算太特别吧。半晌之后，严福瑞小心翼翼地问了句：“ 长得帅算特别吗？” 沈银灯盯着严福瑞看，顿了顿，他嫣然一笑：“ 算，当然算。” 说完了转身就走。严福瑞愣了半天，直到沈银灯的背影消失在拐角之后，才想起来正事儿。“ 哎，沈小姐，你到底跟不跟我们一道去啊？” 严福瑞打电话来说，一行十个人，青城张少华、太和山苍红王乾坤、龙虎山马秋阳、齐云山刘鹤祥、桃源洞潘齐年、空桐洞柳金鼎、金氏丁大成、金陵白金，当然了，还有严福瑞自己，都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另有麻姑洞的沈银灯，不和他们一道，但是呢，估摸着也会定期赴会。应该就是这两天会到吧。晚上，秦放拿了菜单给司藤过目。按说，道士有在观和在家的区别，并不一定都如素，不过谨慎起见，还是备的全素宴。秦放解释说，之所以这么安排，是为了尊敬各位道长。挑不出什么错处，一切又都进展顺利。搁着平时，司藤是不大关心秦放这边的。难得今儿心情挺好，合上菜单时，司藤问秦放：“ 你未婚妻找到了吗？” 秦放沉默了一下。这些天来，他每天晚上都会跟单志刚通一次消息，但一来呢，单志刚不是专业寻人的， 二来安曼那边估计也确实隐瞒了挺多，进度就这么一筹莫展下来。察言观色，司藤也知道没什么进展，很有点不屑地说了句， 找个人能有多难？ 能有多难？这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。秦放气急反笑，突然起了个念头，这念头让他有点紧张，盯着司藤说了句， 有本事你找。 司藤眼皮都不抬， 激将法吗？对我没用。 不愧是妖怪呀，鬼精鬼精的。秦放有点失望，顿了顿转身想走，谁知司藤又把他给叫住。 横竖今晚心情好，你给我讲讲。 秦放没反应过来， 讲什么？ 你和你未婚妻出事那天发生了什么？最好能往前回溯一两天，遇到过什么人，说过什么话。 回忆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，安曼一定是有秘密的，但是事情的转折来得太突然了。那一晚她的入睡，睡前和苏醒身处的简直是两个世界。区别于司藤，对于安曼，秦放一直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思维定式。秦放觉得事情的发生牵涉到安曼从前的秘密，跟囊谦反而关系不大，所以秦放忽略了囊谦的细节，一味地让单志刚从头查起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